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62集。 再次掉落的手机彻底从侧缝摔开花了。于燕原地怔住了，她呆呆地望着地上的手机，一动也不动。耳后的长发垂落下来，遮住面颊，像是一尊饱经风霜的石雕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的身体开始止不住地颤抖，端在身前的双手还保持着刚刚拿手机的姿势，接着竟整个人跌坐在地上，失声痛哭起来。江峰算是被对方的过激反应彻底打乱了阵脚，频频朝身后赶到的吴恙投去求助的目光，一脸紧张地用口型冲他比划： 怎么办啊？ 吴恙瞥了一眼地上的手机，转而在江峰耳边低语一句，随后他缓步走到于燕面前，蹲下身子默默递了张纸巾，可于燕却没看见似的，头也没转一下。他大口大口地吸着气，越哭越厉害，脸上的泪水鼻涕混成一片，顾不得形象，也顾不上擦，恨不得把一肚子的痛苦和怨气一股脑地倾倒出来。最后连二楼邻居都忍不住推开房门，好奇外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在认出嚎啕大哭的女人正是三楼住户时，邻居又默默地退了回去，似乎觉得这场狂风暴雨式的宣泄也没那么奇怪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雨燕渐渐收声安静下来，只剩下不时的抽泣，大概是哭得太累了。吴恙又向前送了下手，这次于燕接下了那张悬在半空许久的纸巾，潦草地擦了脸。吴恙重新捡回地上的手机，拂去灰尘还给于燕，轻声地说道： 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试着修一下，说不定能修好。 于燕身体微倾，终于缓缓抬起头来。他接下手机，双眼迷离地盯着吴恙看了好一会儿，又转向一旁的江峰，这才意识到眼前这两个人并不是楼里的住户。于燕张了一下干裂的嘴唇，似要说话，声音却被一声哽咽吞进了喉咙里。他用力一咳，清了清嗓子，这才声音暗哑地问道： 你们是？ 我是艾恩的，公司今天下午听说…… 话还没说完，于燕的脸色就突然转冷，语气也沉了下来。 我跟你们没什么可说的。 他不容分说地打断江峰，也撇开了吴恙将要扶他的手，自己站起身来，理了下散乱的长发。 别再来找我了。 说完，就向上提了下肩头的帆布袋儿，侧身从两人之间挤了过去，走上楼梯。 哎，嫂子，你误会了。 江峰连忙上前一步阻拦。 我们呢没有恶意，只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。 滚！ 玉燕眼眸低垂，手指紧握成拳，似乎在拼命地抑制自己将要再次爆发的情绪。吴恙站在玉燕身后，越过她瘦削单薄的肩膀，向江峰使了个眼色，摇摇头。江峰只好后退，给于燕让开路。待于燕进了屋子，光地甩上防盗门，江峰这才长叹一声： 现在怎么办？回去吗？ 吴恙实在是让他给气得有点肝疼，没想到自己一个交代不及时，小江总就飙出一口大实话。既然公司下午给人打电话都被挂断了，这会儿还说自己是安的，这不是找骂吗？ 哎，不过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江峰。他这几次找他帮忙调取李伟星的资料，其实并没有详细说明用意，只是含糊地解释自己新接了一单委托和李伟星有关。一是为了案件信息保密，另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，他不能确定江峰作为安安董事长的独子，对于暗仓究竟了解多少。不过好在小江总为人豪爽仗义，也不太计较这些，能帮则帮。 在这等会儿吧，他背了个空袋子，估计是回来取东西的。那屋子刚着过火，应该暂时住不了人了。扬州怎么说？ 刚才他附在江峰耳边小声说， 于燕手机里应该存着很重要的东西，问问扬州能不能帮忙拷贝出来。 哦，他刚回我消息了，说看看损坏程度怎么样，如果只是摔坏了应该问题不大。 江峰又低头看了眼手机， 他说快到了。 正在这时，楼上开门声响，于燕噔噔噔地下了半层，从楼梯上探下身来问吴恙， 你刚才是不是说能帮我把手机修好？ 李伟星家客厅。 好了，东西都导出来了。 扬州将黑屏的手机从连接电脑的数据线上拔下来还给于燕。 有 U 盘吗？我拷给你。 真的？ 于燕接过手机还有些不太相信，他凑到电脑屏幕前，看着上面乱哄哄的一堆文件夹，忍不住蹙起眉来。 这原来的那些照片在哪儿？ 在这儿。 扬州点开 Image 文件夹给他示范。 能，都在这儿了，你之后要是换了手机就连上电脑，直接把这些。 他用鼠标圈定了一个选框， 都复制进去就行了。 哦。 于燕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盯着屏幕记了好半天。吴恙站在一旁，趁机冲扬州做了个打电话的手势。扬州余光瞥见，会意地眨了下眼，对于燕说， 要不我留个电话给你，到时候你叫我来弄。 嫂子，我现在就给你手机下单吧，明天就能送到了，你给我个地址，还是直接送过来这儿啊？ 于燕犹豫了一会儿，终于松口， 送我妈那儿吧，近期不会回这儿了。 然后报了个地址，又记下了扬州电话，就去屋里给他找 U 盘了。原本就空间不大的客厅里，这会儿还挤了三个外人，更显逼仄。吴恙目光扫过这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，见厨房和连接的阳台损毁严重，估计是当时的起火点。临近的一间卧室门板被熏黑，另外一间较远，影响不大。火势似乎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严重。如果说江峰的那番话里没有夸张的成分，李伟星真的被烧成了焦炭，那也只能是在厨房。可当时真的没有逃生机会吗？由于房子主人还在，吴阳不方便四处乱走查看，但心里却犯疑起来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翻。